有呢個產品咧，咁佢背後咧會有一本書仔嘅，然後咧就有隻手指啦，就會指住本書，總之就話俾你聽，你要睇說明書去用嘅意思。跟住落嚟咧，這個公仔都好重要， 有隻兔仔奔跑， 係啦，咁有呢個 logo 咧，即係代表其實佢係冇用到動物嚟做測試。 仲有咧， 想知更多得意嘢， 記得收聽逢星期六下晝四至六 ，Dixon、思培、阿樂、莫莉， 尋常事，認真做。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磨利敏感时刻。 嚟到礼拜五啦，今日系五月十五号，星期五，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敏感时刻。直播室入面有敏大人啦， Hello， 有 Kitty， 仲有我摩莉。当然电话入面，我哋逢礼拜五嘅头半个钟会有你阿力。Hello， 敏大人好，摩莉好 ，Kitty 好，好耐冇提人可以开台。 系啊，你识唔识打牌噶？你阿力？ 少少啦，但系我好快会眼瞓。 哦，咁啊要练习下啦， 睇电影 三娘教子你都要够， 我都唔识噶，我都唔识噶， 系啊，你识打牌噶？ 我唔识噶，我连嗰啲咧圆形叫咩名都唔知噶。 咩即系童子， 一粒圆形两粒圆形咯，一只雀仔两只雀仔咯， 冇两只雀仔，有冇两只雀仔噶？ 有两只雀仔， 花花花， 一只雀仔一索啊嘛， 两只雀仔即系两只一索咯， 冇两只雀仔。 两者索系咯，算啦，我哋都系讲翻电影啦。既然系咁， 好， 今日讲咩电影啊？ 哇，犀利啊！即系期待已久嘅一套台湾灵异悬疑片， 系泳衣悬疑， 灵异嘅悬疑。 哦，我都听到泳衣啊， 系啊， 唔系灵异 吓，泳衣嚟讲就一啲毫无悬念啦。 都唔係噶，睇你邊個著噶咋？ 嗯，啊、你想睇邊個？你著？ 誒呢啲嘢遲啲先講。 哇！ 我哋講翻套戲先。嗱、呢套就係、是、叫做《女鬼橋》，咁咧、就係、是、 你低咗啊！你係咗啦，你要睇啊？ 係啊， 我都想睇喎呢套。聽聞話幾恐怖啊！真人真事改編噶嘛？ 真人真事 係啊！ 嗱呢啲。所有大學都有各自的傳說的，是不是真人真事就不知道，不過傳就咁傳啦。我們通常都叫呢做都市傳說的，咁咧同埋加上有少少靈異的嘢啦。咁其實咧，如果講個電影的結構本身咧，其實佢唔係淨係講嗰個原本喺嗰間大學出現的鬼故嘅，咁少嘅，佢係當然個背景一樣嚇。就係講，如果講個都市傳說，我講少少啦，就係關於台灣一間叫東海大學，真名叫東海大學。咁佢已經好多年㗎啦，呢間大學。咁咧佢就傳說咗有一個係女鬼橋嘅鬼故。咁啊傳咗好耐嘅。咁基本嘢啦。 咁啊真係媲美我哋中大嘅一條邊路咯， 係 或者 又唔同 港大荷花池。 係差唔多荷花池。 荷花池都係中大嘅， 唔係港大嘅咩？ 港大有， 我听过系港大的， 系咯，我都听到港大。 咦，我喺港大读咗咁耐，我唔知佢边度。但系中大真系有荷花池噶， 系又系有鬼噶。传啦， 一条边路附近咁样咯。 突然间我哋讲香港嘅校， 你只要整翻个整翻个 map 先得。 系 有机会我哋可以开个 topic 讲下。 系 咁咧，佢就都系啲因情事啊，即系佢传说咧有一对情侣就想相约私奔，因为好多年噶啦，嗱唔系而家吓，而家就冇所谓啦。 而家仲比较私奔呢样嘢啊， 私奔噶啦。咁但系嗰个年代系有呢样嘢嘅。咁但系咧就相约咗喺条桥，即系东海大学一条桥上面等。咁但系咧。去到夜晚啦，都女方咧都见唔到个男仔出嘢，咁一下想唔开咧，就跳咗落下边嗰个一个 大概一個大水溝定一個湖咁樣，其實唔好大嘅啫。咁就自殺死咗嘅。 喂，可能持刀嘅啫噃， 但佢等咗一晚咯，等幾個鐘咯。 嗯。 咁估唔論點啦，咁就相傳啦，跟住就呢個女學生就變成一隻 V 咁樣啦。咁就由此咧就經常喺條橋上面出沒啦。咁如果有路人喺夜晚行過咧，就會問佢問題啊，你啲搭錯咧就會帶走嗰個人。咁呢個就係 呢個唔好意思，呢個咧呢個係我個女成日講個 troll 啊。你知咩個 troll 係一個公仔咧？佢啲頭髮全部向後梳咁樣嘅，好似個土人嗰、那個。佢咪就係、是。喺條橋嗰度問人哋問題， 我想知佢問佢咩問題，數學題、英文題定係咩咧？ 佢問咩問題就唔知嘅， 點解咁學術嘅喂？ 因為佢喺學校入面嘛， 係啊， 大學入面嘛， 好適合呢、這個。 傳出嚟嗰啲問題咩都有嘅，但係你咩問題？ 問題即係中英文數理化咁樣。 唔係，佢問佢我靚唔靚啊，或者係諸如此類啊。 呢啲咧，所有女人都會問嘅，真係好驚。 唔係學術， 你愛唔愛我啊？我靚唔靚啊？你覺得我今日有咩唔同啊？ 你壓力陣間話我唔講啦。 咁啊重點係咩咧？重點係你唔好講自己係化工系嘅。 嗯，點解啊？ 因為嗰個男仔就係嗰個系咯，即係佢讀嗰個化學工程定乜嘅咁樣。即係總之你唔好講呢樣嘢就得㗎啦，唔好答佢你行啦，仲咩？好啦，咁呢個就係嗰個背景嚟嘅，應該係咁講，即係嗰條橋嘅背景。咁但係咧，其實嗰、個電影裏面糅合咗另一件所謂嘅事實咧，就係喺2018年嘅三月咧，就有一個東海大學嘅學生咧就唔信邪啊。佢就自己走落去嗰個位置度咧，夜晚啦，咁就開咗個手機就播直播嘅。咁咧就佢就睇唔到嘢啦。咁但係即係睇直播嗰啲人就不停叫佢走啊走啊走啊，你後面有嘢啊咁。咁咧就傳出嚟就成為一個佳話啦。咁後屘聽聞咧嗰、那個男生咧就睇翻手機個拍嘅片段咧係有啲嘢嘅。咁但係嗰段片咧佢就已經刪咗噶啦。 點解刪咗？ 删咗惊咯， 系 唔系咁？如果真系拍到呢啲，你都周围去播，即系喂，佢终于揾到证据啦！一百年嚟啊，佢哋不停咁拍都拍唔到，我拍到啊咁样。 但通常咧都会跟住啲唔好嘅嘢，而通常咧嗰啲妙竹咧头度叫你快啲删除咗佢啦。 而家上咗网嘅嘢仲可以删到，就唔会咁多嗰啲 冇错嗰啲，所以就会周围宣传啦。 系 咁，但系点解当然我哋冇统计下，即系边个睇过，边个有记录，边个个手机度留咗呢段片会出事，咁冇人知嘅。咁但系都市传说就系咁，一传十，十传百噶啦。 哦，好啦，咁呢个 ring 咯，呢个 part 系啦。冇錯啦，咁咧總之咧呢一個咧就係兩個背景加埋變成呢套戲嘅，啊明啦嘛，咁所以大家有少少了解先，即係唔好就盲衝衝入去睇， 係 OK， 咁咧就當然佢又有少少改動嘅，譬如佢exactly 佢係唔係因為原本嘅傳說我都唔算特別熟，因為睇台灣嗰邊，咁佢嘅電影咧，我講電影啊，電影嘅故事咧就係講每四應該由2016年開始。嘅闰二月，二月有29日噶嘛，系咪？ 系 咁咧，佢就 闰 咗之后有29啦，即系2月29。咁咧，佢就二月嘅28号晚一路去到踏正12点，咪变咗2月29咯。系咪？咁咧，如果嗰个 timing 咧，你就去所谓嘅猛鬼桥咧，就行嗰条楼梯。咁如果你行到最尾最顶，跟住回头望咧，就会见到只鬼噶啦。 哦，即系四年先见到佢一次嘅啫。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就喺2016年咧，就六个学生咧，佢戏里边改咗个名叫东湖大学啊。咁就玩呢个试胆大会啦，即系好兴噶嘛， 系 试胆量咁。咁就直播啦，挑战呢个女鬼桥。咁咧果然咧就去到最尾就出现有啲古怪嘢啦。咁自此咧，呢六个学生就下落不明。咁上埋新闻添嘅咁样。咁咧，四年之後咯，咁就有一個新聞節目嘅女主播，咁就帶埋攝影師咧，就去到現場，就想揭開當年嘅真相嘅咁樣。好，個故事就係咁開始噶啦，展開，係啦。 即係你後邊講嗰啲全部係你前邊講嗰啲全部係 background 嚟噶咋？ 係啦，係啦。 即係唔拍噶，即係會睇嘅。 拍，佢會 拍翻2016年嘅嘢出嚟。 嗯，因為咧，我聽過有個傳聞就話，好似就應該就16年嘅時候，就係頭先李亞力講嗰個團隊咧，因為做緊直播嘅成條片係，跟住直播嘅時候係好多觀眾係睇到見證住係真係呢一個女鬼嘅出現。當然我唔知真定假啦。 嗯， 係啦，咁有個咁嘅傳聞。 你睇嗰個係宣傳片嚟， 宣傳片嚟嘅啦。我以為真嘅喎， 因為如果我哋推上去有播過新聞啊，喺台灣新聞報導過嘅咧，即係台灣嘅新聞好闊嘅，由政治經濟到呢啲花邊靈異事件都會報嘅。咁 就冇講過啦。 佢唔係就唔係2016年嘅，係2018年就有直播嘅，係同埋係三月就唔係二月尾。咁所以咧，其實佢將啲時序推下，即係其實。原本嘅都市傳說裏面咧就冇講過係一定要闰年嘅2月29嘅。係。OK， 咁所以佢係即係點解會咁做呢？佢有意思嘅。我咁講，因為我唔可以穿太多嘛。咁但係咧，總之佢點解會擺喺呢一日咧，其實係有特別嘅意思嘅。係。OK， 咁所以呢套戲咧就變咗係除咗靈異之外咧，就有懸疑啦。咁我都覺得咧，其實有少少推理嘅氣氛喺裏面。 係。 因為佢講嘅記者咧，佢除咗拍片之外咧。佢都想透過一啲資料咧，去揾翻當時究竟發生咗咩事。 係 啊，因為喺2016年嘅時候咧，有啲嘢係冚住嘅。據說啊，我哋講電影啊，唔係講現實啦。 係 電影裏面就講咧，2016年發生意外之後咧，就淨係公布咗6個學生死亡嘅。咁但係咧，原來咧，其實佢哋都係喺唔成個學校喺個大學裏面唔同嘅地方咧。浸死嘅，OK， 咁咧电影咧就拍翻呢六个学生点样死嘅，OK， 遇到啲咩嘢啦，遇到啲灵异事件啊，或者中间有啲咩穿插咗啊，系啦，咁咧，但系咧嗱，如果对台湾灵异节目有认识嘅朋友咧，就会觉得哦呢啲成日都睇噶咯，系啊，因为台湾系好多呢啲灵探啊，周围去揾啲恐怖地点啊，去做直播啊，或者系有讲古仔啊咁样嘅。咁咧佢成件事咧都拍到好似电视台去做一个特辑咁样做嘅。咁所以咧有鬼嘅成分，但佢有鬼嘅成分之后，佢会抽翻出嚟就当系节目，即系拍摄一个节目咁样做。咁又翻翻入去咁样，咁所以出出入入出出入入嘅。咁咧如果你好想驚嘅呢，咁亦都中間有啲位俾你唞氣嘅，唔使驚，因為佢一出返嚟變返係記者嗰陣呢，大家就好冷靜㗎啦，即係個畫面好平靜嘅，咁所以呢其實佢又唔算好側重恐怖嘅嗰邊，即係鬼靈異嗰邊，佢反而係呢，我感覺上睇落去佢比較懸疑成分比較高啲，點解咁樣講呢？係因為佢比較集中係想揭露2016年發生咗咩事，OK， 所以是懸疑成分比較高，同埋有啲推理喺裏面。咁如果純講恐怖片呢，因為呢套戲嘅製作班底呢係紅衣小女孩個班底。咁但係好明顯佢哋想走另一條線路啦。咁就係用一啲所謂靈異嘅直播模式去做。咁之前比較成功嘅就係韓國嗰套昆池岩啦，佢都係講幾個年輕人去大學生去做一個直播咁樣，就係遇到事件嘅。咁嗰個其實拍得幾好，即係但係相反咧，係如果係李偉橋咧，佢就佢太冷靜，即係我會覺得記者嗰部分咧太理智，咁我成日都有出有入個感情咧，又要入去好驚，跟住又出翻嚟好理智，入去好驚，跟住出翻嚟好理智。咁咧其實咧就 精神分裂， 係啊，少少即係會溝淡咗咯。因為佢出得比較頻密啊，其實佢可以喺出邊做完咗嗰件事，一氣呵成講2016年嘅股市咁樣，可能會好啲。但佢都要咁樣抽嚟抽去，咁亦都因為咁樣嘅因為其實咁講啦成個傳說裏面呢嗰隻靈異的女鬼呢其實係冇乜形象 的。哦，即係冇一個人咁樣見到嘅。 譬如紅衣小女孩，你知道小女孩係咪 係最著紅衣㗎啦。 係紅衣㗎啦，會好怪嘅啲聲音。咁譬如再咗少少時間咪有套反校嘅台灣恐怖片反校。咁其實佢都係講人㗎嘛。 咁你要知道嗰啲角色係點嘅。 嗯， 但係呢個咧，如果佢講女鬼橋就女鬼咧，其實大家都睇唔到。 哦， 但係睇到條橋啩。 如果又睇唔到女鬼，又睇唔到條橋，呢套女鬼橋 靈異 到底睇咩嘅？ 睇到條橋啊，驚唔驚得個虎門大橋震先？ 唔會震嘅，嗰條橋平地嚟嘅，即係佢已經係石屎結構嘅啦，佢唔會好似以前咁嘅吊橋。咁當然佢有鬼出現嘅，我唔係話冇鬼，但係冇形象嘅，即係佢你唔會有一個好鮮明嘅形象俾你知道，哦呢個嚟啦，唔係，咁都係一啲好我哋叫做 自己諗埋去嘅恐懼。 有時見到隻腳，有時見到隻手，有時見到個頭髮咁。 實體定係虛幻㗎？ 睇到啲嘅， 睇到啲，但系佢唔 系透明嘅， 个俾你睇咯， 好少系啦，即系好似睇异形咁啊， 吓 间中睇到条尾啊，间中唔知见到个脚啊咁样， 系 即系咁嘅意思。咁、所以咧，其实我会觉得相对于早期即系前少少嗰几套鬼片，佢呢个悬疑成分高啲嘅，灵异味道好够嘅， 系 因为佢哋好耍家噶拍呢啲嘢，因为佢连嗰啲 YouTuber 都可以自己拍到好似样，啊、即是灵异纪录片啊咁。咁但系即系， 佢哋咪取替咗呢个泰国咧？好耐冇睇泰国鬼片。 唔系啊，泰国之前咪有套《飞头降》 咯。 OK 噶， 系嘛？ 再早少少有一套讲一对姊妹嘅，即系表姊妹。 咁你觉得泰国鬼片好睇，定台湾鬼片好？ 应该咁讲，泰国鬼片我都喺之前讲过世界各地鬼片嗰阵都讲咗噶啦。泰国鬼片背后一定有段情嘅，咁嗰段情其实就写得好好，通常都写得好好。 成日啲鬼片咧，到最后你睇到都觉得咁浪漫嘅咁啊。 系啦，咁呢个系唔错嘅，即系对于中意啲有感情嘅。鬼嚟讲 咧，系啊，即系你后屘系会喊嘅，有时睇佢哋嗰啲鬼片， 你会替只鬼唔抵咯，你会为佢唔值咯，即系啊，点解你咁惨啊，要死或者你点解死咗或者俾人害， 系 咁咧，台湾嘅呢几年嘅鬼片咧，就应该可以杀出一条新嘅血路出嚟，因为佢哋太多灵异故事，本身咁其实佢将一大堆灵异故事咧，细心啲梳理下，再改编咧。其实咧就已经可以拍好多年噶啦。 咁 Eric， 你觉得呢一套《女鬼桥》咧，你话即系佢其实都好推理下噶嘛，即系想揾翻件事嘅真相噶嘛。咁我见佢其实嗰套戏咧都几短嘅时间，即系88分钟咧，即系好快就完噶啦嘛。 唔抵啊 ，Kitty， 仲有一个有冇鬼睇？ 我想话咁短嘅时间，佢有冇交代得好好？即系成件事你睇完之后觉得哦完整嘅，即系已经解决到你即系嗰个悬疑嗰一点噶啦。 因为咁讲，你话中意睇鬼片嘅咧，就觉得佢未惊嘅；中意悬疑嘅咧，就觉得嗰啲悬疑位咧就好有违和感嘅。即系其实咧，好容易就知道，啊、即系你会觉得唔啱咯。即系呢个画面唔啱。即系总之呢啲位咧就代表紧嗰个悬疑位要推理噶嘛。 系 咁、其实佢布咗个局喺里边嘅。OK， 咁但我唔穿得啦，穿咗唔好睇噶啦。咁但系咧。观众，如果你系对手机认识度比较高嘅咧，其实就一睇就知噶啦。 哦，科技、okay? 科技鬼片， 唔系你想知我咪后话俾你，唔系咁样讲。 系咁今日咧，李亚力介绍嘅就系《女鬼桥》，咁啊讲咗一个关于台湾嘅鬼故嘅。咁啊今日咧 ，thank you 晒李亚力啊。 好， 唔该晒。 好嘅。 都想知你碰上那个他，若寂寞，你会看到你吗？阴宅中，你说过很怕，就似没有认识，独自列做下记忆。现在逐片逐片侵蚀，逐格逐格失陷，逐秒逐秒心死，憾事就快没法辨识。话我俗套事，我没有波折，自愿浪费着我心力，为记住你的脸，就当是我偏激。明明爱有真心的讲过的，奇奇怪怪颠倒间褪色，就似堕进监狱，在这自闭公寓，逐 过望透几多冷角色，不懂招架，扑街喧哗，而恐怖故事终不结吧。不想牵挂，谁不讲真话？从此这账号剩下一人，不好吗？道别，我这路有几码，都想知你碰上那个他，我等你，你放弃这个家，饮杂中得到安心吗？作碎沙，你碰上那个他，我去被背太假，你说过的放下，就似没有认识，独自力造旧日气息，现在逐转逐转小细，逐快逐快网络，逐秒逐秒失忆，憾事就快无法辨识，话我逐痛是我没有波折，情愿浪费在我心里，为记住你声调，就当是我天使。老派便只得这个我吗？为言说过所以黑镜吗？不预备你重断，末世就似今日，独个在客厅中念挂吗？不懂招架，孤家喧哗，如恐怖故事终不结吧。不想牵挂，谁不讲真话？从此这账号剩下一人。曾与我看过的剧集不准了吗？不想牵挂，谁不讲真话？从此这账号只得我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话：中学文凭试历史科试题有引导性，罕有地要求考评局取消有关试题。考评局回应取消有关试题事关重大，影响深远，会影响考生的成绩和公开考试评核。考评局委员会会尽快召开特别会议，商讨怎样跟进，以确保所有考生的学业得到公平和准确的评核，维护文凭试的公平公正和应受性。对于教育局下个星期派人到考评局调查，了解出题和审批机制，考评局说欢迎任何有助优化考评机制的专业意见和建议，会尽量配合，以持续优化和改进。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重申不同意亦都不会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方，认为削弱警队会令到暴力分子得逞。他说很希望成立独立检讨委员会，但是已经接触的人士表示愿意出任之后再改变主意，包括因为家人反对出任和政府有关的工作都没有好下场，例如被起底。林郑月娥又说对成立独立检讨委员会仍然是正面，自己做过很多关心青年人的工作，亦都经历过不少事，怎会不知道香港的深层次问题。他认为交由专家等去研究是好事，但是目前优先处理疫情和经济问题。有网民号召到金钟太古广场悼念去年堕楼身亡的梁凌杰。傍晚大约六点半，几十人在金钟太古广场高叫反修例口号，有人在中庭展示旗帜，并且将文宣放在地上，亦都有人到各楼层商场广播提醒在场人士保持社交距离。在太古广场外亦都有大约100名市民聚集，有市民献上鲜花和点起蜡烛，有军装警员在场戒备，警告在场人士违反限聚令，警员一度拉起橙带捉起封锁线。海关打击网上售卖盗版中学文凭试教学笔记，在东涌拘捕一名20岁男子，检获怀疑涉案物品，包括一部电脑、一部手提电脑、一部平板电脑和一部手提电话。海关说早前接获版权持有人举报，指有人利用网上平台出售怀疑盗版文凭试教学笔记。经过调查之后，发现有卖家以跨平台多账户的手法宣传，

我自己又冇乜特別大興趣，但係嗰陣時誒，即係睇木乃伊咧，即係香港嗰、那個 木乃伊展 嗰、那個展咧，我就自己有去到睇嘅，係、嗯、啦。但係 我冇睇 啊， 反而 我去啊， 係啊， 唔知我就係覺得咦，好似機會難逢嗰啲嘢咁樣，咁跟住經過就去睇下啦咁樣。 因為太多人排隊啊，所以我冇去到。 我因為我平日我記得嗰次就唔算真係好多人嘅，係、嗯、啦。咁、嗯、但係你話好深興趣又唔係喎，係、 嗯、 咯， 係。咁啊，通常如果對於嗰個墳墓有興趣咧，有幾個原因嘅。第一咧就係嗰個墳墓主人啦，嚇、 嗯 啊，即係佢入邊係埋葬咗咩人？佢以前係唔係有一啲好特別嘅歷史故事啊？嗯、或者係佢係咪死於非命啊？嗰啲咁樣啦、啊、嚇、嗯第二樣嘢有興趣咧，就係嗰個墳墓係點樣興建而成啦、啊嗯？即係講到啊秦始皇咁，我又話唔知入邊有啲咩機關啊，擺水銀啊，到底係咪咁樣咧？嚇！咁我諗第三樣嘢就係同呢一個墳墓再點講啊後期發生嘅一啲故事咯，嗯、即係譬如有冇人盜墓啊咁樣咯。咁、嗯、所以其實你講墳墓都幾多古仔啊， 幾多角度可以講、 啊 嗯。 今日我都帶咗幾個咧關於墳墓，即係中國啊一啲嘅陵墓啦嘅一啲嘅古仔去同大家分享。咁但係絕對就唔係講一啲咩日本對中國有咩影響嗰啲就唔係嘅，因為我之前已經揾緊呢個題目噶啦。因為咧、嗯、就睇到咧成日都話呢個電視啦，而家又會播翻好多唔同古代嗰啲片噶嘛。我成日都話我對嗰啲故宮啊啲歷史嘅嘢好有興趣噶嘛。跟住咧就揾下揾下就不如試下講呢、這個。陵墓啦咁样，但系原来陵墓咧，即系我哋就成日都听到呢个字啦，但系唔系每一个人，即系譬如可能我喊咗之后，跟住之后撞我嘅地方就叫陵墓，唔系嘅。原来喺古代咧，陵墓嘅陵咧系代表皇帝嘅坟墓，嗯、即系只系皇帝先至可以叫佢做陵墓嘅啫，系、嗯、啦。咁、嗯、而但系今日咧， 所以我嗰啲就系坟墓咁样， 系啦，我哋嗰啲就叫坟墓啦。 讲完啦， 即系皇宫同埋你屋企咯。不過咧，佢話今時今日咧個即嗰個含義就擴大咗噶啦。咁啊，陵墓咧亦都可以指係呢個皇室嘅貴族啊、國家嘅領袖啊、民族英雄啊、偉人啊，或者一啲著名人物嘅墓地都會嘅建築都可能會叫佢做陵墓嘅。咁但係咧，如果你話古代嘅話，安葬嗰個嘅名稱分別啦，咁頭先 Kitty 都話咗啦，我哋呢啲平民嘅話就叫做墳啦、啊，將墳墓。咁咧頭先講啦，皇帝先叫陵嘅，咁如果係聖人嘅話咧，就叫做陵墓，即係兩個木字嗰個陵。咁跟住如果係王儲啊、侯啊、長相啊呢啲就會叫寵，而呢個土啊、大夫啊就會叫墓嘅啫，而平民就會叫墳。咁啊好啦，咁啊講完呢個嘅頭先所講嘅分別啦，頭先 Kitty 都講話自己去咗睇呢個嘅木乃伊啦。其實我係去過睇兩次。呢、這個十三陵噶，即係明十三陵啊，即係話有十三個皇帝一齊。 我睇過都， 你都有去過係咪問題？ 凍冰冰啊嘛， 係啊係啊，凍冰冰嘅 Kitty 你有冇去過？ 我冇去過啊。 其實入面冇乜嘢睇嘅，得個石棺。但係就你會睇到入面係好宏偉嘅，即係嗰啲側邊啲牆啊、門啊嗰啲係全部都好高啊、好大啊，你會想象唔到以前古人係或者以前嘅人點樣起㗎啦咁樣。咁亦都有講過話，原來明十三陵啦，就係呢個。原來起咗成230年嘅，即係如果一起嘅時候，因為入面咧就撞咗有13个皇帝啦，23个皇后啦，2个太子啦，30几个嘅妃嫔，同埋1个嘅太監墓嘅。咁所以咧，整體嚟講咧， 真係慘一個太監要招呼咁多主子。 但我啱啱係第二樣嘢喎，我呢個邊個太監咁犀利可以撞埋一齊咧、 啊？我覺得呢個係佢榮幸嚟㗎、 啊啊， 你可以同埋啲帝王一齊撞埋一齊。你仲要有自己一個嘅墳喎、 但我諗佢撞得佢真係諗住要幫，揾個人上嚟幫幫手嘛？ 係邊個咁被睇得起啊？想問 係咯，佢就冇講個名嘅，即係我暫時揾嘅資料入面。咁但係佢就講咧，佢就話原來呢個咧就係世界上算係呢個中國嚟講咧埋葬咗皇帝最多嘅呢個墓葬群嚟嘅，同埋咧明十三陵亦都係咁即係算係佢哋咁多個嗰啲陵墓入面保。存得都算是其中一个最完好的一个的地方咯。咁所以同埋加上咧，我上网即刻睇个地图啦，原来去八达岭长城咧，喺 個附近嘅，所以通常如果你跟團嘅景點咧，一定會去埋， 一定掃埋呢一度係嘛？ 所以我就去咗兩次呢一個嘅陵墓咁樣咯。咁跟住好啦，咁啊， 但係我想問咧，去睇呢啲陵墓咧，有冇啲咩特別嘅規矩？即係可能你入去參觀之前啊，導遊會同你講嘅咁樣噶？ 反而有一個道聽途說，但我覺得係真嘅。我聽人講過咧，就話去到陵墓就等於我哋平時去拜山咁，盡量唔好影相咯。而我第一次去嘅時候，因為我記得我係第一次搭飛機去旅行就係去北京啦，跟住我就揸住相機係咁影係咁影係咁影，嗰時小學年五年班唔識噶嘛，咁但其實都當然我都覺得自己好似嗱，當然我自己就個人感官有少少唔舒服，但唔知咩事。到咗第二次嘅時候，先至有人同我講話，我盡量去到啲墓地啊、皇帝陵墓嗰啲就唔好影相啦咁講咯，係啊。而我亦都聽過有一啲嘅同事咧，好似話佢嘅屋企人定唔知點樣跟團影個相咧。都好似喺1330嘅，呢個就係即係一個說法啫，唔知真定假啦。我亦都冇睇過張相，就話影完張相翻嚟係真係睇到一啲嘢嘅，係啦。咁所以就 咁樣，佢真係影啲嘢噶嘛？ 佢影自己，即係佢唔影人嘅，即係佢喺個陵即係附近，因為佢係上面喺啲公園嚟噶嘛。咁跟住佢就喺嗰個可能公園或者建築群嗰度影相，跟住之後就好似話影到啲奇怪嘢。咁但係屬真屬假，我冇睇過張相就不得而知啦。 实说只因找不到他，伙计也很不忿，别暴露了真心，除非想惹公愤。别代入我身份，真的感恩无人慰问，欲落泪也不需抹去烙印。灵魂抽真的笑，命运跟随瞳孔变焦，从什么时候开始讲算了罢了，当天血也热过怕结焦，后悔吗？将青春消耗的年华，伤痛吗？心底收起旧疮疤，想通想透吗？苦苦的挣扎，多么不潇洒，不需作结论吗？只想到最后别看花。谁曾起誓绝不折腰，回味当时还可讲声我愤怒了，对镜练埋笑有多渺小，后悔吗？将青春消耗的年华，伤痛吗？心底收起旧疮疤，想通想透吗？苦苦的挣扎，多么不潇洒，不需再结论吗？只想。 刚刚听过是洪家豪的歌曲，歌曲名字叫《自问自答》。剛才一首歌之前，敏大人曾經有提及過一個字的，就是盜墓者、 嗯、 但盜墓者呢其實原來不是羅拉即不是不只是羅拉先有，又或者可能是近這段短時間裡面，即可能這百零年裡面才有的一個職業，算是我叫做盜墓者這件事、嗯、原來很久之前已經有的了。內到是什麼時候呢、有一個的說法就是說項羽到曹操都參加過盜墓呢一個嘅行動或者呢一個嘅呢件事咯，咁佢哋就話咧，原來咧之前曹操嗰個嘅盜墓嘅專業大隊咧，仲好出名嘅，咁但係我就未聽過，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 嗯、 一個叫做摸金校尉， 嗯， 係啦，咁佢就話原來喺小説入面或者電影入面都會聽過一個叫摸金校尉或者摸金校尉嘅團隊咁樣，咁佢就話原來呢個團隊咧真係曹操盜墓嘅一個專業嘅團隊嚟嘅，咁、 嗯、 所以就係話原來喺好耐年前已經有㗎啦，咁啊直至到即係之前啦呢、這個文革嘅時候都有啦，孫殿英啊咁佢哋，咁但係其實咧除咗咧一啲嘅盜墓之外咧，其實而家咧大家睇到有好多開放嘅陵墓咧，入面可能有好多嘅珠宝或者入面有啲珍贵嘅嘢，可能都已经俾人盗走晒噶啦。咁、 嗯、 不过亦都有一啲嘅陵墓咧，到而家咧都系有咁多年嚟，因为曹操到而家咁多年里面咧，都系未必系盗到或者拆解唔到，或者未必揾到、 嗯、 一啲好神秘嘅陵墓。咁今日就讲其中三个，咁其中一个咧就系、是大家到而家都揾唔到嘅就系、是、成吉思汗嘅墓。 哦， 系啦，呢一个嘅墓地咧，即系好多人都话，喂，内蒙古咪有咯，有一个嘅叫做成吉思汗汗陵咯，咁讲，咁佢就 系 有 可能净系得个陵嘅啫， 系啦，佢即系 有佢个尸体啊， 系啦，其实原来咧有好多一个嘅佢哋学界嘅公认嘅一个观点就系话，其实入面咧呢、這个唔系真正嘅陵嚟嘅，即系唔系真系有成吉思汗就撞咗喺嗰度， 应该系咧整一嚿嘢咧，等你以为嗰度系， 系佢只系纪念佢啊，俾、大家去供奉佢、 即系立个碑。 系啦，系啦嘅一个嘅衣冠冢咁样嚟嘅啫。咁佢就话咧，其实咧佢就由1227年嘅时候病逝到而家都成七百几年啦。喺呢七百几年里面，而家科技都咁先进啦、 嗯。 但系原来到而家都揾唔到佢嘅陵墓究竟喺边嘅。咁跟住全世界都即系好多考古嘅人都去揾紧啊，究竟喺边咧？咁样都好想知道一啲睇下有冇啲。特別嘅一啲珍寶啊，或者一啲嘅珍藏或者考古嘅 嗱嗱，佢咧即係已經係佔咗，即係點講啊？佢嗰陣打咗成半個地球咁滯啦， 係 啊，咁佢其實佢裝去邊都得嘅喎，都係佢領土嚟嘅。不過咁當然可能蒙古就係佢個所謂家鄉啊，佢嘅根啊。咁、那個 chance 大啲啊， 係其實有三個說法嘅，咁、有一個說法就話佢可能咧就撞咗喺真係自己內蒙古入面嘅，咁、另一個說法就係話佢可能喺呢個寧夏境內叫做六盤山嘅地方、第三個說法就係話可能喺新疆嘅北部。有呢三個說法就係有機會喺嗰度，但係好多人到而家都仲未有準確嘅地址，即係一個位置。咁點解會咁神秘冇人知咧？佢話原來相傳咧，當時咧成吉思汗走嘅時候咧，即係離開人世嘅時候咧，佢係施以呢個叫做墓葬嘅墓葬嘅方法。 係 咁乜嘢叫墓葬咧？就係、顧名思義就係話 秘密 咁樣去葬咗自己。佢就話咧，原來一葬咗佢，一落咗去個土之後咧，就即刻喺個墓地上面種翻曬所有。嘅草，跟住掩盖晒所有有人行过嘅痕迹、令到人哋唔知道嗰度系有一个嘅即系佢撞咗喺嗰度。 但系你自己要你自己有秘密咁啊吓，即系譬如我 我偷咗 Kitty 啲嘢，跟住我收埋，咁我自己知啊。 嗯、 但系成吉思汗佢死咗噶啦嘛，佢要靠其他人去做呢件 事噶嘛，而且 系而且应该都系唔少人噶噃。 系啦，所以咧佢就好似话揾得唔系好多人嘅啫，可能一啲亲信啊或者唔多人，仲要系即场就已经杀咗一啲知道咗呢件事嘅灭口嘅人。 咁佢有冇佢净系装佢自己嘅私鞋啊？有冇一啲金银珠宝咁样咧？ 佢就冇乜点样讲呢样嘢。 如果冇乜陪葬品咧，其实就啲人就冇乜兴趣问。 系啦，咁但系大家都想睇下佢呢个考古嘅呢、這个有冇一啲嘢可以考古到，同埋咧佢除咗咧就杀咗一啲知道佢呢个嘅蛛丝马迹嘅人之外咧，传闻啊，佢喺呢个墓葬嗰度咧仲带咗一个母子嘅骆驼，即系一个妈妈骆驼同埋仔嘅骆驼，去到佢个墓地嗰度咧，就要喺嗰个嘅妈妈骆驼面前就杀咗嗰个仔个骆驼，令到个母即系母亲个妈妈骆驼 记得个地方， 记得佢喺边一度，即系成吉思汗系葬喺边一度嘅。咁但系咧，所以咧就净系得一只嘅妈妈骆驼系知道佢究竟葬喺边度。 咁骆驼知道之后点啊？ 即系如果 just in case 有啲嘢你真系跌咗个八达通，你想攞翻， 就问翻呢只骆驼啦。 系啦，但系呢只骆驼都会瓜噶噃。 系啦，就系跟住咧呢一只骆驼咧，妈妈咧一死咗之后咧，就冇人知道佢究竟撞咗喺边啦。所以就有墓葬呢个地方。即系呢件事。咁同埋其实佢咁做可能就系问大人话斋咯。如果中途可能短短嗰十几年或者几年里面有啲咩事嘅话，起码我都揾得翻先啦。 身份证啊，咁搵翻。 系啦，咁如果唔系。如果你幾年後或者十幾年之後就唔理噶啦咁樣，所以就有呢一件事咯。咁另外啦，頭先就講咗一個大家永遠即係到而家都未揾到噶啦。另一個咧就係咧唔敢打開嘅墓地，問大人頭先都提過 呢個秦始皇， 秦始皇嘅墓地。咁大家而家就係話：喂，而家咪睇到兵馬俑咯，嗰個咪佢嘅墓地咯。好多人都咁講噶嘛， 一忽嚟嘅啫。 係啊，其實只係佢嘅外圍嚟嘅啫，中間到而家都冇人打開過噶。咁計即係據呢個， 其實佢 exactly 撞喺邊個位應該唔知嘅喎。 好似話知道噶啦， 知道咗啦， 好似話知道喎。係啊，咁佢就話咧，據呢個嘅史書記載啦，原來秦始皇这个的嬴政在十三岁在位的时候已经为自己兴建这个陵墓了。 是啊，难怪只可以这么大工程。 是啊，就兴建了成不知道长达38年的大概。那去到1974年的时候才被我们世人发现。那就但发现的 就是。他小时候没有 Minecraft 玩。你知道 Minecraft 是什么来的？ 那些 网上可以你可以砌间大学啊，或者砌个香港电台呢。 我先知道 啲 friend 系啊，但即系佢就点讲一嚿嚿砖咁样啊嘛。咁佢冇嗰啲玩咁佢咪搵啲人嚟砌个陵墓。 但佢思想都几前卫啊，即系佢十三岁已经帮自己准备后事咯。喺嗰个年代 教育 咯，系咯，喺嗰个年代嚟讲几前卫噶， 系咪啊？ 系 咁跟住佢就亦都有讲咧，佢就话咧，其实啊，你話呢個嘅入面啦，頭先問人都話咗，喂，入面傳聞話有好多個説法嘅，其中一個咧就係話入面有好多水銀嘅咁講，咁呢個亦都真係有人咁樣講過嘅。咁另外咧，亦都有人講過就係話入面個壁頂上面咧係有啲天文嘅圖像嘅，亦都有人就話入面係咪會有娃娃魚造成嘅一啲明燈咧？娃娃魚即係類似人魚嘅物體，係啦，用佢哋嚟做咗一啲嘅燈，就長期就喺佢嗰個嘅陵墓下面，所以佢著咗燈嘅咁樣。但係全部係真定假咧，就不得而知。 咁去睇下啦。 冇人夠膽去開，係啦，因為點解咧？佢就話啦，佢話因為呢個陵墓個面積咧，足足有5個足球場咁大，深度咧仲要係到而家都冇人知道究竟佢有幾深，就係知道大概喺邊個位置，有幾大嘅範圍，而個高度就唔知道。咁所以 即係話向地底嗰個深， 都係西安噶嘛？ 西安即係總之係 兵馬俑隔離嘅， 係啦。總之佢就喺佢附近嘅。咁如果咧個咁你知噶啦，如果要保護佢嘅話，又要搭個棚啊嗰啲噶嘛。咁單係你諗下5個足球場咁大，如果你要起一啲嘢去保護佢，再先掘佢嘅話，對佢哋即係對佢哋嚟講都係一個非常之頭痛嘅事，都唔知點起去保護佢，先至再去掘一啲嘅嗰個陵墓出嚟。咁所以呢一個就係一個難題。咁跟住其中一個咧就係、是、傳聞啊，入面係有呢個三大國寶之一，就係、是、和氏璧。 這個是國寶在裡面的全文， 是不是原壁歸趙 那塊玉那塊東西，經常都聽，即是我們看那些古代的戲，經常都 是趙國 原壁歸趙嘛，是還回給趙國那塊， 就是說全文有其中這個在裡面的這樣，所以很多人都想去研究，不過因為成千年的文物來的嘛，大家都成日都睇就話兵馬俑一掂空氣，本來彩色都即刻變翻黑白噶嘛，所以佢係啊，所以佢哋亦都擔心會氧化，所以亦都唔知點樣保存。既然唔知點樣保存嘅時候，咁佢哋就話唔開啦。咁所以直到而家咧，都暫時仲未夠膽開呢個秦始皇嘅墓地嚟嘅。 那些少年是那么自然，快叫黑暗都给盖掩，像每刻带着线，总释出光线，仍够灿烂美满，就算一手变天，大概对快乐未了解，而我太顽固，要识穿美梦变坏，难道当成常态，任那世道变坏，叫我们自崇拜？何来能放低悲哀，只想找紧幸福，全心要蒙起眼，背向乐道便满足，囚禁于天空，反给快乐入错，想跟欢欣抱拥，也要承受痛。佛理可倒背，论爱更自由。 中已经准备好恢复二读。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说，中美贸易协议仍然在执行着，中美两国仍然有展开贸易。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中国应对疫情不力，指中美签署首阶段经贸协议之后无奈就爆发新型肺炎疫情，对中国非常失望，又指现时不想同国家主席习近平谈话，现在不会同中国重新谈判贸易协议，强调美国可以做很多事，包括切断同中国的一切关系。库德洛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又说，因应新型肺炎疫情封城，令到美国经济仍然处于大幅下滑之中。他提出正是探讨将生产线搬回美国的公司，削减他们一半企业税。他又透露白宫未来几个星期会就经济舒缓计划展开谈判，认为焦点应该放在刺激措施，包括削减薪俸税。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3,381点，跌244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2,822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24，瑞士法郎0.973，加元1.409，人民币7.103，英镑对美元1.213，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对美元0.64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43.4美元，卖出1,744.7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喺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黄蜂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日天气酷热，下周天气转为不稳定，星期一稍后至到星期二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的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奋发， 奋发， 奋发， 奋发， 奋发， 奋发时刻 DSE。 考紧试嘅同学继续加油之余，跟住就要准备。 准备啲咩啊？ 准备面试啊！由于今年系特别嘅一年，面试可能会有唔同形式噶。 所以今个星期节目，我哋请嚟香港大学项目招生经理吴永山， 同埋香港教育大学中国语言学系何志恒博士，分享面试心得同 tips。 星期六晚八点，吴宝成、刘莲 Radio Two 奋发时刻 DSE。 今个星期二台院线有阿 Phil 林奕康讲下佢为电影配音最难嘅位到底喺边呢？ 当我觉得啊，我要去深情啲嘅时候咧，我就把声会沉啲嘅咁咪。其实咧，我好想同你讲咧咁，但系可能导演就话，但系阿班唔会咁样、啊，咁你谂下要点样用阿班个方式、啊，咁所以真系录多好多次啦。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李敏、崔洁彤、摩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新聞之後回到這裡，依然都是香港電台第二台的直播室，這裡是敏感時刻，有敏大人李敏，有 Kitty 還有我摩莉在這裡。今天講的就是一些、都挺有話題性的中國的一些的陵墓、一些的墓地、剛才就講了一個就是冇揾唔到，即係到而家都揾唔到嘅墓地啦，係一個陵墓啦，就係、是、成吉思汗啦。 嗯， 另一個咧就係唔敢開嘅陵墓啦，就係、是、秦始皇嘅墓地啦。 嗯， 而仲有一個咧就係、是。唔敢去喐佢，即係或者即係直情係開唔到佢嘅一個墓地。呢、一個嘅墓地咧，就係、是、你哋估下係邊個？好出名嘅， 開唔到， 一定有聽過。 即係佢鎖住咗，定 太后嘢啦嘛？ 佢算係女皇帝，唔係直情係啊， 慈禧 唔係。 唔 係，另一個啫。 皇帝咪真係武 武則天， 係啦，就係、是、呢個嘅西安乾陵啊。咁、哦、就係咧呢個嘅武則天同埋啊唐高宗嘅陵墓，佢哋合葬嘅陵墓。咁跟住佢就話，因為當時你知唐朝就盛世啦，咁所以入面有好多奇即係、就是、奇珍嘅異品喺入面嘅。而佢成個墓地咧，除咗主墓之外，仲有十七個小嘅墓地。咁入面咧，全部都係裝住佢哋嘅皇室成員或者一啲嘅功臣。咁好啦，咁但系最奇怪嘅系乜嘢呢？就系、是、有一啲嘅盗墓专家就掘晒去周边十七个嘅墓地，唯独是咧到主墓嘅时候，即系去到武则天同埋呢个嘅唐高宗嗰个墓地 系 开唔到， 嗯， 系啦，到而家都系嘅一个传闻咁样讲，佢就话咧。 每一次一掘佢嘅時候咧，即就算或者到文革嘅時候，直情去話揾嘢炸佢啊咁樣啦，係啦，咁啊就話直情係嗰陣時就國民時期就係呢個嘅孫連仲將軍就帶咗成班嘅下屬，咁就話咧去到嗰度咧就係叫做嘅梁山，咁就話我去嗰度就要練兵就扎營，咁跟住到時我哋都會有軍事演習做藉口噶啦，即係我哋會軍事演習咁樣啦。其實咧佢哋就只係想揾炸藥炸嗰個嘅。佢哋嘅墓地，希望就炸到嗰个嘅通道出嚟，入到去个墓地入面就盗墓咁样。咁结果咧，又真系炸几都炸唔到，到炸到啦，好啦，揾到入口嘅时候咧，佢哋准备入去，突然间咧，那个传说啊，就话突然间咧就有股烟啊，浓烟就喺嗰个嘅出口位嗰度咧卷出嚟，跟住卷到出嚟咧，到平地嘅时候，好似一个龙卷风咁样，跟住之后咧就突然间咧就天昏地暗，即系即刻个风云色变，变晒好黑啊咁样啦。咁仲要有好多飞沙走石，而首当其冲嘅七个嘅士兵咧，就全部都即刻吐血身亡。咁呢个都系传说嚟嘅，系啦。咁而大家都即刻觉得好惊啦。咁所以其他咧嗰个嘅军队其他人咧就即刻为咗保命就放弃，就走啦咁样。咁不过呢个咧亦都系一个诅咒，但系唔知道真定假，就网上有个咁样嘅说法。咁去到咧1960年嘅时候咧，有几个农民咧无意之间又再揾到武则天嗰个嘅墓地嗰个嘅入口。咁跟住之后，所以乾陵咧先至真真正正去俾政府，即系中国嘅政府去保护佢哋。咁跟住之后咧，再喺周边咧外围嗰度咧整咗一个咧去俾人供奉或者俾人参观嘅一个嘅园区咁话。咁但系咧，好多人都想掘佢出嚟啦。点解咧？就頭先都講就係話秦始皇嗰度可能會有一個嘅和氏璧啦，咁但係原來咧喺乾陵入面咧，即係武則天呢度入咧呢個墓入面咧，佢哋就話有機會咧有一個叫做王羲之嘅天下第一書，係啦，就係《蘭亭序》，就會可能喺入面，因為個真跡咧到而家都係失傳曬，係冇噶啦，有機會就傳咗入去， 黃曬噶咯， 係啊，咁總之就有機會喺入面，所以好多人都想去揾佢出嚟啊，睇下係咪真係喺入面啊咁樣啦。咁結果咧，頭先都講啦，雖然而家已經俾人知道個門口喺邊啦，但係咧呢咁多年裡面咧。即係譬如盜墓者又搞佢唔掂啦，連個政府啊或者其他我哋嘅科學家都搞佢唔掂，因為咧如果呢個嘅潮化，即係如果潮濕嘅話或者地震嘅話，咁會點咧？即係你陣間會震爛曬佢哋噶嘛？而佢哋嘅政府咧，即係陝西嘅政府咧，亦都唔係好敢喎。咁但係咧，成日都會有計劃咗，喂，不如我哋一齊去揾啲專家一齊去開咗佢啊咁樣。咁冥冥中咧，好奇怪嘅就係咧。佢哋當有個計劃，即係寫咗 proposal 俾中央啦，阿頭都係唔批嘅。跟住個感覺冥冥中就係好似係嗰個兩個皇帝啦，即係 武則天 佢哋啦，好似唔想俾你打開佢咁，所以到而家咧都仲未咧。開到呢一個嘅門入去睇下係咪呢個嘅蘭亭序係咪喺入面，到而家都未必知嘅。咁跟住另外仲有啦，如果你話中國現存最大規模嘅陵墓，就係頭先你哋所講嘅，就係呢個嘅慈禧 嚇。 但係慈禧嗰個嘅陵墓咧，雖然而家就已經係一個園區，大家亦都可以入去睇啊，一個博物館啊，大家可以入去參觀啦、但係咧，其實佢都係好傳奇，即係佢一生前好傳奇啦。佢死咗之後都好傳奇，因為佢咧係俾人開過三次個棺木。佢而同一時間都撞翻落自己棺木入面三次咁多。 咁佢俾人開出嚟做咩啊？ 係啦，做咩事咧？第一次嘅就係佢死嘅時候，佢就俾人撞入去。係 啊。 咁跟住嗰陣時咧，就話呢一個佢哋就好，即係起到好宏偉。撞佢入去啦，咁跟住撞咗佢入去之後咧，到第二次開棺嘅時候咧，就係又係頭先所講文革嘅時候啦。咁大隊咧就衝入去咧，就諗住攞曬珠寶，因為點解咧？原來入面咧係非常之勁嘅珠寶啊、金銀啊、錢啊喺入面嘅，話堪稱咧係世界最多嘅珠寶喺入面添。分別係有啲咩咧？佢嘅心腹啊！ 太监李莲英咧就亲自监督咗佢嘅官务入面有啲乜嘢嘅，咁佢就曾经同佢侄仔咧就写咗本书去记载翻有啲乜嘢喺入面。佢就话原来慈禧咧个尸体入面咧，分别咧个官邸啊，即系佢未瞓喺上面，即系喺个地下地下，即系个棺材嘅下面咧，就分别有三层咧，就系金丝珠串嘅一个嘅棉褥，即系一啲床褥，但系用金丝去整嘅。跟住另外仲有一层嘅珍珠再摆喺上面，全部总共加埋系一尺咁厚，即系就咁垫住啫，即系俾佢瞓喺上面啫。而佢头上面咧就有一个叫做翠荷叶啦，而脚咧亦都系垫住一个叫粉红碧玺嘅莲花，即系用一啲玉石去做嘅一个莲花，跟住再头顶戴住嗰个皇冠嗰、那个凤冠咧，中间其中一粒最大嘅珍珠啊！是一隻雞蛋咁大，跟住仲要有千萬嘅白銀啊嗰啲，你諗下當時嘅千萬嘅白銀係幾多？咁而且咧，佢亦都有講過咧，就係話入面仲有好多唔同嘅，可能係嗰啲雕塑啊，有曬可能係佢中意食嘅嘢啦，因為例如有翡翠嘅西瓜啊、白菜啊、土啊、梨啊，即係全部都當依家用呢個寶石啊、玉器啊去做成噶啦。咁跟住咧，好啦，喺呢個時候咧。当佢即系有晒所有呢啲嘢之后咧，冚埋之外仲未完，未冚个棺，因为咧仲要加多四星嘅珍珠摆喺面，仲有一啲嘅珠宝有2200块，再摆喺周边，先至再填翻个棺。可想而知佢个棺入面有几多嘅呢个珠宝喺入面。 咁你话佢个棺俾人开咗三次嘛？咁佢咪已经攞晒啦？ 开两次，因为佢瞓咗入去三次。第一次就是他死的时候就是这样铺了，第二次的时候就是文革的时候就是他盗墓了，在盗墓的时候就真的抢了所有的东西，连他的口里面含着一粒的珠宝都硬歪开他的口跟着拿埋走了，跟着之后呢，所以这个就是他第二次去被人掘开了墓，跟着之后就瞓了在地下这样的。那为什么跟着之后就转回去呢？就是因为阿溥仪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就好嬲，咁決定就派一班人咧去幫佢重修翻成個嘅墓地，而再重新再將阿慈禧安葬翻入去。咁所以呢一個咧就係第二次就喺翻佢個棺材，因為佢個棺嘅時候就發現都唔係俾人破壞得好犀利，所以就喺原棺入面咧就安翻落去啦。至於第三次點解咧，一首歌翻嚟之後再話俾大家聽。 苏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恶梦会过，健康与和平，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久不枯，生活在劫难里，心灵从未给玷污，天给我贫病困苦，笑着去吃苦，没怨恨谁人可恶。So I say I love you， 花半秒唇齿功夫，只淡静岁月变丰富。即使要蒙着我嘴，我仍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想赶快归队，必须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眷顾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即将一切会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怕了难挨是不切不。 气，再争取。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爱恨都不负，生活在艰难里，心灵从未给玷污，即使要蒙在我嘴，我亦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从未及玷污，天给我磨练也好，我未敢辜负，谁要被怀疑低估。 You may say I love you， 都变了甜品师傅，巧妙地发掉这天赋，即使要蒙着我嘴，更大声欢呼，全凭我 首先咧，我哋就讲到啊，慈禧咧，即系入咗自己个棺材入面就三次嘅，而且亦都原封，即系完好无缺，跟住身体亦都系完整地入翻呢个嘅棺墓入面嘅。咁点解咧？讲咗两次啊，第一次就系佢第一次入葬嘅时候啦，第二次就系俾人抢晒啲金银珠宝啦，而第三次系几时咧？就系1979年嘅时候，因为咧呢个嘅清东陵啊文物保管所咧，为咗啊想喺五一嘅时候开放俾市民入去参观，于是咧就清理好周边所有建筑物啦，咁就匆匆咧就开放俾所有嘅观众入去睇。咁但系咧当中咧就系慈禧嗰个嘅棺啊，就都系冇开发过，亦都冇清理过，因为佢赶时间去开俾大家睇啊嘛。咁直至到咧四年后啦，佢哋就决定啊，到呢个淡季啦，即系1983年嘅时候，到旅游淡季啦，我哋再去清理翻慈禧嘅棺木啦，咁讲。到佢清理个棺木嘅时候，佢哋先发现原来棺木入面系一个重大嘅考古或者一个文物嘅保护嘅，即系需要保护，因为原来溥仪之前咪话派人去帮佢再重新整个嗰个嘅陵墓嘅。原来佢喺嗰55年里面咧，系真系冇人再开过慈禧呢个嘅灵柩，所以入面就真系原封不动地系溥仪派人去揾翻啲嘅黄绸啊，一啲嘅被啊，去保护住慈禧嘅所有原貌喺翻晒度，所以嗰次就系第三次系慈禧个灵柩俾人开咗，而佢亦都系安放咗入去。咁今次咧，佢哋就所有嘅专家研究啦，就即刻当时即刻封咗成个嘅参观，唔再俾人哋入呢个园区㗎啦。咁就喺度揾好多方法，就点样去保护返佢呀咁样啦。因为一打开咗，大家见到之后都即刻要返去，就係即刻都走啊，因为都想諗緊点样可以保护返入面嘅嘢。咁结果呢，佢哋呢最后就揾专家呢隔咗一年之后，即係84年嘅时候呢，就去到呢去返呢个嘅地方。跟住之后呢，就喺慈禧嗰度见到呢，佢原封不动地呢就喺返佢哋啱啱一年前打开嘅时候嘅模样啦，见到晒入面啦，慈禧依然呢都係虽然冇晒肌肉㗎啦，但係啲皮都係连住啲骨啊嗰啲，即係好似一个风干咗嘅尸体 睇咁樣嘅。咁同一時間咧，入面咧就佢哋就將佢噴灑一啲嘅嗰啲叫防腐嘅液體，咁幫佢防腐，跟住再幫佢好似之前就係頭先所講啦，就係話好似普洱咁。幫佢完整地去之前係點樣去包裝，點樣冚被，點樣去用啲黃綢去保護住佢，全部做足翻曬，就將佢安放翻喺個棺木入面，跟住再噴灑一啲嘅防腐劑，再揾人復修翻佢所有本來殘舊咗嘅棺木，跟住再安一個玻璃箱去吸住佢。所以咧，而家大家如果去到呢個嘅清東陵嘅時候咧，見到嘅棺木入面咧，慈禧就真係成個屍骸依然都喺入面嘅。咁呢個就係慈禧咧，就係傳奇在生前就好多一啲傳奇嘅事啦。而佢身後咧，亦都係有咁多嘅傳奇嘅事。 我覺得咧都幾得意，因為我聽阿莫咧你講咗即係咁耐啦。咁我有頭先即係上網及一及啦。咁其實即係盜墓都唔止係頭先所講嗰幾個啦，即係乾隆啊嗰啲都俾人盜啊嘛。 係啊。 咁莫咧講咧話啊，即係呢個慈禧咧。好似即係俾人掘翻條屍出嚟嘅時候咧，都好完好無缺啊！咁我見到咧網上面有啲都話，其實盜墓嘅時候咧，你咪有其他一啲合葬嘅人嘅，啊，即係反而有啲唔知咩太后啊等等啊，或者皇后啊，即係發現掘翻佢出嚟嘅時候咧。系嗰条尸体系保存得几好嘅，但系另外有啲即系譬如可能乾隆嗰个咧，即系俾人揾到嘅时候咧，已经变咗一副白骨啊，或者嗰副骨都唔知系咪佢，即系可能嗰因为有几个人喺度噶嘛，咁有几副骨头，可能大副就当咗系佢咁样啦。咁我就会觉得即系佢嗰啲文章都写啊，其中个谜就系点解有啲就唔腐，即系唔腐得嚟咁耐都唔腐， 系啊，好多年 嘅，即系唔系前后脚嘅意思，系真系好似有一个。好完好嘅技術可以保存到，但係有啲咧又冇咧咁樣。 系咪睇翻佢嗰阵时嘅有冇传到呢个嘅秘方俾佢啊？ 我 唔知啊。 同埋佢死个状态咧， 系 即系如果佢入边有菌嘅咁样， 即系点死法系嘛？ 系啊， 系可能都有关，但系所有呢啲神秘嘅嘢，希望都多啲考古学家去再俾多啲唔同嘅资讯我哋啦，帮我哋知道当时嘅人究竟点样生活，又或者佢哋嗰个嘅当时嘅生活又系点样嘅咧？ 再见，眼眶依依不散，留恋着瞬间。看到镜，雨点轻洒这晚，溅起些期盼。再相识。世间回绝无爱，期待如相拥找来，将我脆弱交托，心可再开。我讲起挪威夏威，你说很喜欢日色晚餐。再见，转身之前一眼，仍要不退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郭婷晶报道新闻。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重申不同意亦都不會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警方，認為削弱警隊會令暴力分子得逞。他說很希望成立獨立檢討委員會，但已接觸的人士表示願意出任之後再改變主意，包括因為家人反對，出任與政府有關的工作都沒有好下場，例如被起底。林鄭月娥又說對於成立獨立檢討委員會仍然是正面，自己做過很多關心年輕人的工作，亦都經歷過不少事，怎會不知道香港的深層次問題。他認為交由專家等去研究是好事，但目前優先處理疫情和經濟問題。中學文憑試歷史科試題惹爭議，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表示涉及的試題有引導性，亦都嚴重傷害在日本侵華戰爭中的國民感情與尊嚴，加上不配合課程目標，對考生公平地得到評核誠意。局方要求考评局取消有关试题，下星期一会派人到考评局调查，了解出题和审批机制，长远要确保文凭试的试题质素。有关试题问到1900至1945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你是否同意此说？杨润雄说并非要向考评局施压，亦都不担心在考试后取消试题会影响中学文凭试在国际的认受性。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分别在两个社交平台开设专页，上载多张国歌法本地立法程序的图表。条例草案将于今个月27日恢复二读，对于有人质疑排在当日议程首位是基于政治原因，局方重申在十条即将恢复二读的草案中，国歌条例草案最早在去年1月23日提交立法会首读和二读，并且在去年5月完成法案委员会，认为安排放在议程首项是绝对合理。又指草案去年年中已经准备好恢复二读。有网民号召到金钟太古广场外悼念去年堕楼身亡的梁凌杰。在太古广场外晚上有大约100名市民聚集，有市民献上鲜花和点上蜡烛。到晚上大约9:30有军装警员到场驱散市民，指现场的聚集多于8人，市民有机会触犯限聚令。之后警方用橙带捉起封锁线，包围6名市民，他们被记录个人资料和警告之后获放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3472点，跌1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832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29，瑞士法郎0.973，加元1.409，人民币7.103，英镑对美元1.214，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兑美元0.641，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44.33美元，卖出1745.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天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日天气酷热。下周天气转为不稳定，星期一稍后至星期二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是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10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5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3年，袭警最高判刑2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10年。做之前想一想，为自己、屋企人和将来想清楚后果。犯法就是犯法，一定要负责。 买护肤品我会睇说明书，啲字我就明啦。但系啲 logo 系讲咩嘅咧？ 有一啲嘅產品咧，咁佢背後咧會有一本書仔嘅，然後咧就隻手指啦就會指住本書，總之就話俾你聽，你要睇說明書去用嘅意思。跟住落嚟咧，一個公仔都好重要， 有隻兔仔奔跑， 係啦，咁有呢個 logo 咧，即係代表其實佢係冇用到動物嚟做測試。 嗯，仲有咧， 想知更多得意嘢， 記得收聽逢星期六下晝四至六 ，Dixon、思培、阿樂、莫莉， 尋常事，認真做。 性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我哋星期五晚咧，我哋会有性情中人嘅环节啦。咁、今日咧，我哋继续邀请到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嘅会长 Anna 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嘅。Hello Anna。 Hello， 你哋好啊， 系，又到一个星期啦， 系啊， 咁我哋今个礼拜 讲啲兴奋嘢啊， 兴奋嘢，有几兴奋先？ 嗱，咁因为我哋一路咧都系讲紧性方面嘅知识又好，个案又好吓，其实咧喺性当中，当然有一样嘢咧系我哋都比较系清楚嘅，就系、有性高潮呢样嘢。咁我哋都想讲一讲，即系话可能我哋净系知道有呢样嘢，其实佢系咩事咧？男同女有乜分别咧？咁我觉得我哋都值得探讨一下。 咁系发生咩事咧？到底我哋系咪要从佢嗰个身体嗰个结构上面了解一下先咧？ 最简单，男性会勃起，女性唔会。 啊，呢个身体见到嘅状况吓，其实我哋就想讲下咧，譬如讲下男仔先啦吓，即系其实佢嗰、性嗰个反应系分咗一啲阶段噶嘛，吓、如果以前我哋曾经都大概讲过，不过今次就可能再细少少睇，即系譬如一开始梗系兴奋期啦，系嘛，吓咁就系话可能有一啲嘅性嘅欲望被唤起之后咧，佢第一个嘅周期反应嘅状态就系一个兴奋嘅状况啦，咁兴奋状况嘅身体发生咩事？其实刚才所讲的我说有一个勃起的状况，其实就因为血管在这里、有个扩张就勃起了、然后呢其实它、当然透过、那个身体的刺激触摸可能会或者是一些的、幻想产生了一种这样的状况，是一个感官上的一种反应啦、当是接近去到高潮的状况的时候呢，其实呢就会是、有一些的液体都会分泌出来呢，其实那个液体即未去到射精的状况呢，有些液体出来都已经是会有一些的、精子在这里 的。那些液体有没有名字、 我哋冇话特别，即系其实都系嗰个 要分泌液嘅啫，系咪？ 近年系啦，分泌慢慢出咗嚟咁样。 但系有精子喺里面。 系啦，已经有精子系，咁所以呢个亦都代表住平时候有啲人以为，我都冇性交，点解要小朋友？咁我哋其实有一啲嘅未能够性交嘅即夫妇咧，佢真系试过咧冇进入到嗰个嘅身体，但系都已经有咗怀孕咗咁样嘅吓，咁、就又或者有一啲人咧，佢即系其实咁想有 B B 住，但系咧佢都觉得啊，我冇喺体内射精，点解又有小朋友？咁就系因为其实佢仲未去进入身体之前，佢已经有啲嘅体分泌，已经有啲嘅精子喺度。 即系过程当中，即系未去到完结嘅时候，喺中间嘅时候嗰啲分泌咧 已经有啦，系啦，系啦，有啲精子喺度。咁当然喺男性咧。在兴奋期咧，嗰、那个乳房咧，乳头都会有啲勃起嘅状况啊，因为乳房入边嗰个结构咧，都系有啲海绵体啦，同嗰个阴茎嘅结构都有啲相似嘅。 呢个系咪女性都会噶？ 都会嘅，当然都会嘅，因为个结构有相似吓。咁、然后咧就系、当然即系话如果嗰个兴奋期咧，佢嗰个勃起嘅状况，当然会受到年纪啊，或者系饮酒啊，或者好攰都有啲影响咁样吓。咁、所以呢个部分咧就系话即系同埋仲有一个情形就系佢唔可以 last 好耐嘅吓。你估下咧可以 last 几耐系？是 OK 的。 Anna， 你说那个是兴奋的状态定是高潮的状态？ 那种勃起的状况啊。 勃起的状况。 即如果一路勃起不能够是乳化的话，其实它是会痛的。 哦。 但是他们。 suppose 啊。 他们如果继续持续在看咸片，跟着继续持续地去勃起。 即係總之佢哋唔係受到刺激繼續勃起嘅話，就即係都會痛咁啊？你意思係？ 其實唔係，應該話咧，其實如果正常情形之下咧，一路勃起或者有一個興奮咧，慢慢佢會去到一個高潮期，咁就射精，咁就軟化啦。本來係咁嘅，咁但係咧，可能有一啲嘅男士，可能佢係唔知會唔會食藥啊，或者點樣樣啊，打針又好點樣，令到佢一路都係勃起。咁、你覺得？我想問下你哋就係、你覺得最長勃起幾耐就已經係？唔掂，系对身体唔好嘅，有依家有啲人， 半个钟， 咁又唔系， 我觉得一个钟 最长吓，嗱最长咧系学即系去到六个钟就有生命危险咁，即系 去到几多个钟啊？ 六个钟头已经就唔可以噶啦，咁、但系我哋同啲即系喺性教育角度咧，有时候即系要话俾人嘅一般知识就系话咧，几多个钟头就一定要睇医生，一定去医院处理咧， 系。 一三个钟， 三个钟咯， 好叻啊！系啊系啊， 但系如果佢间歇性咧，即系譬如佢一个钟之后，佢可能 休息一 阵，又再起，又再勃起翻咁咧， 咁就冇咁胀， 因为佢 release 咗， 系啊，因为嗰个血管唔可以成日咁胀住喺度，咁所以咧，点解嗰阵时我哋都提就话，点解三个钟头要佢咧？就因为咧睇病有时。都要排隊去睇醫生，尤其是如果公立醫院仲慘，排幾個鐘頭。咁所以其實係好緊要一樣嘢，即係唔好以為唔知，因為事實上有啲人會打針啊，或者個人令到佢成日都勃起，咁其實係會對身體係有危險㗎。 Anna， 我想問會唔會有一種病或者有一種嘅症狀係會咁，即係某一類人係會咁容易，即係可能佢想進行性行為嘅，咁點不知佢即係正常就好似你頭先咁講，經過幾個 stage 咁啦，即係兴奋啦，咁跟住中间就会即系勃起，然后就性交完成件事啦。但系会唔会佢就卡住咗喺中间呢个过程里面，即系一路 keep 住勃起，但系最后佢 release 唔到咧？ 嗱，如果喺机能上咧，正常嘅情况唔系咁样样嘅。我哋头先都系讲紧，可能有啲人用咗啲药物或者打针嗰样嘢，有机会有啲人系一个咁嘅状况，系一个唔掂嘅状况嚟嘅吓。咁吓，即系好少有病理上话会咁样样。 哦，即系多数就如果发生咁嘅事，应该就可能即系食咗药咁样。 状况系或者打咗针咁样吓。 哦 ，OK。 系咁，另外咧就系到另一个阶段啦，即高潮期又发生咩事咧？即系点解会有一种性嘅预感嚟边度？咁其实就系话，其实高潮期嘅 second phase 就系话咧，其实喺初期嘅时候都系有一个即系嗰个嘅盆腔嘅组织咧，就系、有不断系即系一个叫做节奏性嘅一个收缩。擴張個感覺嚇，即大概係幾秒鐘咁樣樣就會有一個嘅擴張收縮係啦，咁令到人會覺得有種興奮係嚟自嗰個肌肉嗰個收縮感啦嚇。咁當然對於男士嚟講咧，大家都知道有一個位就係話，如果佢一路勃起嘅狀況刺激佢咧，會有一個 point 叫做我哋叫做 point of no return， 就係即佢有一個有一個位置佢。是冇辦法不可避免地一定要射精的 point 咁樣嘅，咁佢就係話覺得啊呢、這個時候唔再刺激，佢都自然會有一個射精嘅狀況係停唔到落嚟噶啦。咁呢個位置都係緊要嘅，我哋治療一啲早泄嘅情況，有啲個案咧就係話佢要捉到嗰個位係邊個位置 ，before 佢 go to 嗰個 point， 佢就要停落嚟咧，讓自己鬆弛落嚟啊，然後咧就等自己可以有一個調節咁樣嘅嚇。咁、嗰個屬於第一個階段嘅狀況啦。咁去到第二個階段嘅時候。然后咧就当然系即真系啦，就系嗰个射精嘅情况咧，就系个尿道会嗰度会有一个精液射出嚟啊，咁然之后成个人嘅血压又升高啊，脉搏又跳啊，然之后呼吸速啊各样，咁成身嘅肌肉都会有一个嘅收缩咁样啦吓，咁嗰个状况就系一个兴奋嘅状况吓，咁然之后最后就消退期，咁身体就翻翻去本来嘅状况咁样啦。 即系呢一个 process 就系最。正常 normal 嘅进程嚟噶啦，系 冇错冇错，系啊，对于男士嚟讲系咁。 好啊，咁我哋咧听一首歌翻嚟咧，继续同 Anna 倾下啦。咁啊，讲完男士嗰方面，可能我哋就可以了解一下女士系点样咧。 I'll be good all by myself, yeah, I'm fine when you dance without you. 两个人的沟通方法，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一首歌翻嚟啦，咁啊头先咧同 Anna 讲紧啦，即系喺呢个性嘅过程当中咧，男士系点样，即系由兴奋嘅阶段一路咧，即系演变去到到最后咧有一个即系性嘅高潮啦。 嗯， 咁女士又系咪都系经过差唔多嘅即系进程嘅咧 ？Anna 系啊，其实咧嗰、那个兴奋嘅感觉，大家都系差唔多雷同啦，即系啲肌肉嘅收缩嘅一种嘅状况啦，咁吓。咁呢个当然都系有兴奋期啦。咁兴奋期嘅时候咧，第一阶段兴奋期嘅时候咧，其实女性就唔系以一个勃起嘅状况嚟呈现，而系咧一个即系嗰个嘅阴道嘅润滑啦。 啊， 咁当然佢个肌肉即系阴道比较个人都系一样系有收缩扩张，即系扩张嗰个呈现咁啦。咁所以咧，其实嗰个前奏前戏系紧要，对于女性咧就系佢如果前戏唔足够咧，佢嗰个阴道系窄啲噶嘛。如果透过足够嘅前戏咧，我哋治疗啲 case。其实就是说两公婆要表达爱意，咁然之后令到个女性有润滑，并且系要扩张佢嘅阴道，咁样觉得有要进入欢迎佢啊咁样吓。同埋咧嗰个 vaginal 即系嗰个阴道壁咧，都一样会有多啲嘅血流啊咁样样，即系佢里边吓个血液入边。咁跟住就当然咧就系话佢其实系喺个阴道壁入边系有一个即系即系渗透嘅一个嘅膜啦，咁就会有啲液体分泌出嚟咁吓，咁亦都系啦。呢种分泌当然受到年纪啊，或者系饮酒啊，或者攰咧，都有所影响嘅。 Anna， 我想问一下咧，因为之前我听过人哋话，即系呢个女士即系有一啲嘅液体分泌出嚟啦，即系佢开始进入嗰个状态嘅时候咧，即系除咗头先你讲嘅一啲因素，譬如年纪啦，或者有冇饮酒等等咧，哇，可能即系同啲周期都有关嘅，系咪？即系会唔会譬如可能一个月里面？ 面，即係總係有幾日會特別容易去到呢一個階段，或者總有幾日咧係特別難嘅咧，有冇關係？ 會當然有啦，因為嗰個就另一樣啦，就係、是、個荷爾蒙，自身嘅荷爾蒙嘅分泌嘅影響啦。即係有啲人就會啲個案話：哎呀，其實譬如有啲女性或者老公投訴個太太成日都冇反應，咁老婆有時都會話：啊，唔係㗎，其實我一個月有幾日特別敏感嘅，特別有 QD 啊，容易啲有性慾嘅。咁可能有啲就會話係呢個嘅月經之前，有啲就月經之後，個都唔同嘅喎。咁即係個個人喺唔同嘅階段都會有唔同嘅。 有啲黃金時期， 咁特別女性。排卵期啦， 排卵期特别是会有感觉啦，有啲人吓，咁所以冇一个固定话你一定系咩时间就会咯，其实个个都唔同咯， 系， 但系排卵期就特别多人讲话佢 feel 到系有感觉强啲咁样， 咁 Anna 特别冇性欲又系几时啊？ 因为而家我哋暂时咧都系会觉得其实系好受嗰个攰嘅影响啊，或者陪到个精神嘅状态啊、压力嗰啲嘅情况有嘅时候咧，就算佢本来排卵期，佢可能冇咁独有嘅性欲嘅状况，即系已经唔系纯粹靠 natural 咁样去讲咯。即系唔系一个纯粹自然系点样？咁但系 in general 咧，整体嚟讲，我哋都发觉啲女性就系话排卵期会特别多啲，其他嗰个情况冇咁强咁样样咯。咁亦都系啦，女性嚟讲咧，当然都系咧嗰个嘅乳头嘅部分会有一个勃起嘅状况啊。咁即系因为个组织都系一个海绵体嘅组织嚟嘅。咁然后去到呢个兴奋期之后，就慢慢去到一个我哋叫平台期啦，就系喺嗰个阴道口嗰度咧有一个肌肉嘅紧缩，慢慢啲肌肉就开始收缩咁样吓，咁就去到一个兴奋期咧，我哋叫做高潮期嘅时候咧，一样系同男性一样啦，嗰、那个男女身体都系一样噶啦，就系脉搏跳动强啲啊，血压又升高啊，呼吸又急促啊咁样吓，咁然后咧嗰、那个全身嘅肌肉都会系即系收缩得好快，同时咧当然女性嚟讲咧就会有有啲嗰个高潮系嚟自嗰个阴蒂嘅抚摸啦，有啲时候可能系真系进入喺阴道入边会有一个高潮感啦吓，咁或者有啲就系话喺一次嘅性活动当中佢有几次嘅性高潮感觉，呢、這个就比较女性独特一啲啦，男性就冇嘅，一次就开始消退，咁你要过几个钟或者过第二日先至有反应都唔定，咁女性就唔系啦，佢系一个嘅即系性活动亲密过程当中佢可能有几次性高潮嘅感觉都可以出现嘅。咁然之后完咗之后咧，咁啊去到第三阶段咧，佢又消退期啦，咁样样吓。咁呢个就系即系大概我哋会见到咧，男女其实好多时候咧，嗰、那个性高潮嗰个系嚟自嗰个肌肉嘅收缩都系好大嘅一个因素啦。头先 咧 ，Anna 你咪提到即系男士咧，譬如去到嗰、那个即系 keep 住个兴奋状态太耐，就会即系可能有危险啦。咁当然嗰个就唔系一个好正常嘅情况啦，可能就系因为打针食药而引致嘅啦，咁调翻转，譬如女士啦，即系喺嗰个兴奋嘅状态，有冇话即系有一个黄金嘅时期咁样？即系譬如可能太耐啦，或者段时间太长咧，反而会令到佢冇咗嗰种兴奋嘅感觉，好难去到即系一个性嘅高潮咧。 这个我哋又冇话特别咁样去揾妹妹女性咁，因为其实系一个身体机能嘅问题啦。对于男性嚟讲，因为嗰个阴道始终佢都系一个好即系血管嘅收缩嘅问题嘛。咁你唔可以用某一个组织哇不断都系咁嘅状况，其实就会对佢产生有个害处。咁女性就唔系冇呢一种咁嘅状况吓，咁系唔同嘅，佢纯粹系自动嘅收缩、放松、收缩、放松咁啦。咁啊唔同个阴道个阴茎嗰个作用。 是 有啲唔同 啊！咁你头先都有讲话男性嘅话，其实长期或者持续得耐嘅高潮会痛噶嘛，或勃起会痛。咁女性会唔会都系咧？即系如果持续高潮都会痛咁样嘅咧？ 嗱，呢个就真系好睇佢个过程中，因为有啲唔关高唔高潮事啊。女性喺每一个阶段，我哋都可以话有性交疼痛咁样，跟住就系一种性功能障碍。咁就可能系其他嘅因素啊，即系譬如肌肉啊，或者系个神经线啊。咁啊，嗰个系另一个 issue 嚟嘅，就唔系因为话纯粹高潮内导致佢个痛咯吓，而系一个其他嘅性功能嘅障碍嘅问题咯。 咁男性嘅性高潮系会持续几耐，女性又会几耐啊？人哋好多人成日话女性多。好多噶嘛，長好多噶嘛。 佢有個 multiple orgasm， 即係佢可能有重複有幾次啊。咁女性係會容易有嗰個 興奮是幾次咁樣咯。咁就冇計劃一定係幾耐，個個喺唔同嘅狀況都可能係會有唔同，或者佢同一對嘅 couple 可能係唔同嘅情形都會有唔同嘅反應咁樣嘅。咁冇一個定律話一定係有幾耐啦。 系咁啊！我知道咧，即系有时候听啲couple 讲啦，即系譬如话佢哋有性行为，咁但系咧又冇去到有即系高潮嘅感觉、哦。咁呢个多唔多人向即系你哋求助，即系话啊，到底系边一度出现咗问题？咁其实咁样又算唔算系一个问题？即系需唔需要去即系帮手咧？ 系嗱，呢个都系好个问题啦。咁的确有啲夫妇咧，真系会有过嚟，即系话，哎呀，佢哋觉得唔知咩性高潮，即系睇睇下，唔知点样为之性高潮，冇试过，咁希望可以有，咁都担心自己好似冇。咁呢个系传统模式嘅性周期反应，就好强调有冇高潮。咁我哋以前都介绍过，亲密模式嘅性周期反应咧，就唔系强调有冇性高潮嘅，而系强调情感上啦，同埋咧嗰个身体嘅接触感有冇满足感，佢 feel 唔 feel 到成个互动嘅过程，感受到对方对佢嘅爱意。咁就變咗冇咁強烈，係咪一定有高潮呢？咁如果用傳統嘅模式，一定會其中一個嘅性功能障礙就係話冇高潮，即係高潮嗰、那個我哋叫 orgasm disorder， 即係冇高潮嘅感覺咁樣。咁、但係我哋唔用呢個傳統嗰套睇咯。 明白。 嗰個親密感。 好啊，咁啊，今晚咧唔該曬 Anna 啦，同我哋分享咗，亦都即係知道咗更加多啦。咁啊，我哋下個禮拜五喺性情中人嘅環節再傾過啦。唔該曬 Anna。 好啦、 啊，好，拜拜。 好，謝謝，好，拜拜。 是刺痛炽热过的失望，比冰水更冻，愿望望极未寻获答案，看尽再多黑夜亦是没光芒，冲不开挤不走，躯体沾满血垢，若是所有难受一个人接受，无力站在最后，如出走，身处死角逃不走，走遍低处无出口，只有这伤口，无声的每对呼救，提出手，早个攻势来坚守，跟我一搏无退后，转眼会失手。虽精美刺绣，就是心血耗尽，但断粮绝后，同压立在最后。 的时候有一种沉重的无力感，觉得好像有些东西自己掌握不到，扭转不到。 但无论几灰心都好，千祈唔好放弃，因为坚持先系有战胜嘅希望。听过许廷铿嘅《无力感》，时间将近嚟到晚上12点，今晚敏感时刻差唔多啦，转头会有师兄祠堂，拜拜。